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十一章，我从一节念到第十一节，请听上帝的话语。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破坏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自己的计谋。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甲马？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上帝，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往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向我们展现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能够听到和明白你的心意，就借此明白我们领受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我们的上帝是如何一位上帝。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基督徒信上帝，信上帝的人应该要认识上帝。但是阻碍基督徒认识上帝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情感。关于上帝的情感，基督徒容易落入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就是上帝是一个口号，抽象的上帝。是的，神爱世人，但是我们从来不多思想神究竟如何爱世人，只知道他理所当然的机械式的爱世人。这种好像他是一个 love machine， 爱情机器。这种上帝很好用，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可把神爱世人拿出来用。只不过我不确定这样的上帝真的有用，就好像用爱发电，虽然好用，但其实没有什么用。第二种极端就是基督徒用我们人的标准来定义上帝的情感，上帝的爱，上帝的恨，上帝的嫉妒，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悲伤，上帝的喜乐等等。我们要上帝用我们的方法来爱我们，也要求上帝要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实行公义，岂不知这就往往塑造了一个既不慈爱也不公义的上帝，最终也没有什么用的小上帝。这样的上帝要不只有慈爱没有公义，要不就有公义却没有慈爱。我们以为上帝会饶恕罪，特别是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因为他的心胸宽大，他不会跟我们计较，但是忘记了不计较人犯罪的上帝就不是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要上帝施行公义，施行审判，特别是审判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这才符合我们对公义正直的标准。却不明白上帝他没有将他 公义的愤怒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容易忘记上帝是全然公义圣洁，也全然慈爱怜悯的上帝，或我们说上帝全然圣洁公义，也全然慈悲怜悯，却不多思想。若上帝公义，若上帝公义，那么他怎么能够对我们慈爱？若上帝对我们慈爱，他又怎么能够维持他的圣洁公义？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情感，因为我们不认知上帝的情感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他的慈爱不缺公义，他的公义不缺慈爱。上帝的情感是没有缺陷的，不会改变的，不会减少，也没有增加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上帝之情感不受外力影响的教义 impassibility。 这个教义是以负面的字眼来形容，来表达上帝全备完美。 impassibility 这个教义不是说上帝无感无痛或者无欲没有欲望，反而是说上帝的情感，上帝的感情是全然完美的，就没有改变或者改进或者增添的空间。与其说上帝没有感情 impassibility 情感不受外力影响，我是这样子翻译。这个教义强调的是上帝有最完美的感情。我们容易忘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的感情应该效法上帝的感情，而非要求上帝要效法我们。圣经里面它有很多拟人化的用词，譬如上帝嫉妒、上帝后悔、上帝伸出大能的右手，这是上帝抚救我们，用我们能够懂的言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上帝教导我们明白，在不同的处境之下，譬如人犯罪很多的状况之下，譬如人痛心悔改的时候，人会经历上帝完美的情感之不同的层面，后悔、喜乐、愤怒、忧伤等等。今天的经文何西阿书十一章，让我们一瞥上帝的心怀。他在此直接的向我们诉说他的感情，他爱，他怜悯，他发怒。不仅如此，上帝也对我们抛出问题，他怎么能够爱一群应该承受他愤怒审判的人？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父子的关系表达耶和华上帝和他子民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马上就可以注意到，这关系不仅是一个 metaphor， 不仅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非常具体在历史中进行一个有进度的关系。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年幼就表示以色列会有所成长。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你注意，这是第一人称，上帝自己在说话。我爱他，我为什么爱他？上帝为什么爱以色列？正确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如果你要做好的神学，你就必须学会说我不知道。这里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或上帝爱以色列人，因为上帝爱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不是他们比别人更美更公义。上帝爱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其实没有什么值得上帝爱他们的。甚至我们应该说，尽管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拜偶像，就属灵奸淫，上帝却定义要爱这些人，在万民之中唯独爱他们，称他们为自己的长子。这就是所谓上帝拣选的爱，没有条件的爱，甚至你可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盲目的爱。人的爱如果 麻木的话，通常导致悲剧。如果我有荣幸，将来中间有弟兄姐妹要我帮他们做婚姻辅导，我很乐意做，但是我真的很不希望听到你们，当我问你为什么爱他，我不知道，我就是爱他。 OK No No No， 我们不要盲目的爱，但是上帝却盲目的爱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因为如果上帝要按照人本身的条件，如果上帝爱人要有理由，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没有人，以色列人，我们没有人值得上帝爱，也没有人配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爱以色列人，因此拯救以色列人，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同样的，弟兄姐妹，上帝呼召我们，上帝也呼召我们出了黑暗的权势，并非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也幸好是如此，不是吗？阿弥，在座的各位，你信了耶稣，但是你周遭的人，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朋友们，他们没有信。你听了上帝的呼召，或许他们也听到，但是唯有你回应。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比他们软，因为你比他们聪明。那不是，你能够信，你能够蒙召，你能够得救，你能够做上帝的儿女，没有其他的原因，只因为上帝爱你，拣选你，救驾。而正因为上帝爱你，拣选你，叫你能信，拯救你，你就确实应该比别人好，不是吗？上帝拯救坏人，就是要叫坏人做好人，因为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因此你们的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他们的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我们本来就与他们一样，但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就应该比其他人更好，有基督的样式，好叫上帝的儿子得荣耀。这就是上帝拯救你们的目的。同样的，被拯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应该分别为圣，唯独侍奉耶和华上帝，做万民的光，比其他人，比埃及人，比迦南人更好，不是吗？好叫地的四极都看到我们上帝的救恩。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就应该有别于其他拜偶像的人。然而第二节，他们越被呼召，原文没有先知，他们越被呼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真的是非常的悲剧。套用保罗的话，他们的行事为人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上帝可能不在乎吗？第三节，我原交到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们的。上帝从一开始就对被拯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所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然而在这么多年之后，以色列人却不知道是上帝医治他们。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是说以色列是牛，上帝却没有把他们当作牛看，他俯身喂养他的儿子。 上帝呼召，上帝拯救，上帝引导，上帝医治，上帝喂养，上帝为他的儿子以色列人做一切，他儿子却之前先知有说如同鸽子愚蠢无知，求告埃及。因此第五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这预告以色列国的结局，他们向埃及求救，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要回到之前在埃及做奴隶的光景，但是埃及却无法实际的帮助他们。亚述人要打败以色列人，要掳掠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第六节，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破坏门栓，无人吞灭，或使他们不再夸口，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所以我们再次注意这里的第一人称的语气，我的名，执意偏要，原文的翻译就是挂钩，背道离我而去。如果你问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会直接否认耶和华，甚至他们会说，我们拜的正是拯救我们出埃及的上帝，就是金牛犊。然而他们没有跟从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反而这里讲随从自己的计谋，这就是背道。弟兄姐妹，我们以为背道 apostasy 是显而易见的，就好像我们不时会听到某个著名的牧师的儿子不再信耶稣，这就是背道。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担心那样的背道，我们应该害怕的是说一套又做一套的背道，就是在讲坛上喊上帝耶稣谦卑顺服，却在行事操作上随从自己计谋，如同没有上帝的这一种背道。你们知道新福教会的座右铭是凡事都要有神学考量。You didn't know this, right? 你们不知道？没有，我刚才发明的，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凡事都要有神学考量。每一件事，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每一件大小事，都应该有神学考量。今天你来到这里聚会，你跟谁做，应该有神学考量，因为我们是听到而蒙上帝恩典的人，我们既然蒙恩，我就理当思想该如何行我所听的道。如果没有，如果缺乏这个神学思想，这个基督徒生命最基本的原则，你其实就没有行上帝的道，而是随从自己的计谋走自己的道，就是背道，不是吗？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注意这个原则如何运行在教会里面，因为今天的经文和西阿书特别提到的是以色列集体的背道，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有神学考量，因为若没有神学考量，定义上我们就不是行上帝的道，而是随自己的计谋走自己的路，就是背上帝的道。我们不需要拜巴利才背道，我们也不需要向世界宣布我不再信三位一体才算是背道。背道其实很简单，也很自然而然，也不会显露出来，你只需要看情形，看需要，看方便，随从自己的计谋。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凡事需要神学考量，我们不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人事布局，不可为了方便牺牲原则，我们不能够为了吸引更多的父母来教会就雇佣外人在聚会的时候帮我们照顾小孩。 我们不能因为有需要就安排人服侍，或要留人在教会里面就请他们找事情给他们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经营公司，我们必须想得更远，想得更深。我们必须以上帝对他儿女的心意为考量，因为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他拯救我们，他造就了我们，他引导我们，我们就不能够随从自己的计谋，按照自己的安排。尽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计谋、自己的安排、自己的布局，往往是最快、最舒服、最没有麻烦、最省事，也最有果效的选项，但却也是最愚蠢，因为最终导致灭亡的道路。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比我们更愚蠢，他们却走向灭亡，刀剑必临到他们的诚意。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乎的就是眼前的果效，他们要的是丰收，他们要的是太平，他们要的是军事胜利，就随从自己的计谋，执意背道离开上帝。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或应该直接翻译为原文是没有众先知，他们呼叫那至上者，他却不高举他们，他却不拯救他们，不解救他们。他们的作为是偏要背道离弃上帝而去，因此他们的呼求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上帝不回应他们。但这并不表示上帝不在乎。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你们中间做父母的，可能也问过，发出同样的问题。而这是，你知道，这是羞耻性的问题，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也不需要答案的问题。父母怎么能够弃绝儿女？就算儿女做出最坏、最可恶的事，我们旁人都很容易说：“不要管他，让他去吧，这对他们才是好的。”但是你们做父母的，我没有做父母，你们做父母的怎么能够不管你们的儿女？这就是人的悲剧。人的悲剧要不是做父母的从一开始就不管自己的儿女，就弃绝自己的儿女，从来不教养自己的儿女，要不然就是做父母的无法舍去自己的儿女，反而引导儿女走向灭亡。而上帝的悲剧，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上帝的悲剧是他怎么能够不舍弃这群执意背道立志离他而去的儿女。按照上帝的圣洁，按照上帝的公义，上帝不应该爱他们，反而应该毁灭他们。他们的作为证实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何西阿书的中心议题，上帝怎么能够爱一群不可爱、不值得爱的人？上帝如何恒久不变的爱这些善变背道的人？这些蒙上帝所爱的儿女与该灭亡的可怒之子没有差别。我怎能使你如甲马？怎能使你如洗扁？甲马和洗扁是上帝在愤怒中与索多玛和厄摩拉一同倾覆的城市。就是说，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上帝长子，成了和索多玛城一样的人，是要被硫磺与火消灭的人。耶和华上帝却继续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回心转意也可翻译为我内心翻腾 ，turmoil， 上帝的心翻腾， 他的怜悯大大的发动，他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再毁灭，再次毁灭以法莲，就预告他要毁灭以法莲，但不会彻底的灭绝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就像他曾经彻底的毁灭所多玛。这预告以色列不会避免亡国的命运，但是国家灭亡不是最终的毁灭，上帝还要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我是上帝，并非世人。曾经有人说，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你知道说这话的人是谁？他是一个坏先知，巴兰。但他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上帝不是人，上帝不后悔，上帝定义所爱的人，他必爱到底。上帝的情感没有改变的空间，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情感，或上帝的情感是死的，而是因为上帝的爱就如他一切其他的情感，是全然活力，全然完美，不可能改变的爱。是的，是的，是的，上帝不受外力影响情感的，非常精彩的教义，我最喜欢的教义之一，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对他子民的无悔之爱。但是我们还是必须问，上帝他到底如何具体的爱他的儿女？然后基督徒属灵生命很荒废的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只会喊上帝爱我们，主必拯救我们，却不思想，也无法解释，也不明白上帝他到底如何爱我们，我们的主他到底如何拯救我们。换言之，当上帝说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我们就有责任问，圣者怎么能够来到淫乱所生的儿女，耕种奸恶收割罪孽的人中间，他怎么能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或直接翻译进到城内。这是认知上帝的公义圣洁要求他在怒中消灭以色列人，而他的怜悯慈爱却要求他不能够撇弃以色列人。这是上帝所面对的难题。何西阿宣告上帝会解决这个难题，但是何西阿并没有解释，他没有解释上帝要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第十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要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这是预告以色列人的确要亡国，他们要被掳掠，他们要漂流在列国中，但是他们也要听到耶和华再次的呼召他们，就跟随耶和华。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预告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归回应许地，甚至要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圣殿。但这并不是上帝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弟兄姐妹，若我们要明白上帝如何爱他的儿女，我们就必须思想上帝最终极的解决方案，上帝如何拯救他的儿女。这段经文所问的问题其实已经暗示答案，不是吗？以法莲啊，我怎么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羞耻性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羞耻性的问题。我们要能够具体回答上帝这个问题：父亲、 要如何不舍弃被盗的长子。以色列人或许知道上帝不舍弃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明白上帝要如何拯救他的长子。有谁的心想得到？以色列人当时想不到的，甚至先知他们自己不明白的，我们现在明白了，因为我们有答案了，不是吗？因为上帝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上帝他如何成为我们中间的圣者。有一个天使要对一个童女说，至高者的能力要因病，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那说我是上帝并非世人的要成为人，道要成为肉身，上帝的儿子要成为人子，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上帝问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上帝怎能弃绝他的长子？他怎能弃绝他的长子？他不能。因此他必须弃绝他的独生爱子。上帝的独生爱子必须替以色列承担他们本该承担的硫磺与火。上帝的独生爱子成了真以色列，上帝离弃他的独生爱子，好叫应该被他离弃的人，以色列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想没有一个旧约的先知比何西阿更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但是你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上帝如今在这段经文向我们所敞开他的心意，远过于何西阿所领受的，因为先知他们所指望的拯救如今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知道他如何拯救，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如今坐在父的右手边。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上帝对我们，特别是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他赤裸裸地敞开他的心怀，他用最直接，他用我们可以懂的言语对我们诉说他对我们的感情。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有哪一个偶像会敞开心肠？有哪一个神明会对人诉说他自己的心意？所以让我们慢慢的读过这类的经文，这无非就是全然圣洁公义完美的三一上帝对我们的告白。他要我们回答他问的问题，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弟兄姐妹，思想上帝怎么能够不弃绝我们，然后思想上帝为什么没有弃绝我们，他要付上何等的代价才不撇弃我们。若我们不认识有这样情感的上帝，我们也不会归向这样的上帝。后来使徒保罗会说，上帝是用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引人悔改。So, 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帝他如何恩慈、宽容、忍耐，我们也不会真心的归向他。而事实是我们总是各行己路， 我们总是离开上帝的道路，因此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的转向归回上帝的生命。你们做父亲的，你们明白要挽回儿女的心，你自己必须先向儿女敞开你的心。我们的上帝向我们敞开他的心。弟兄姐妹，你若明白上帝如何具体的拯救他的儿女，你若认知上帝对他儿女真实的感情，这应该挽回你的心，这应该叫你转向，这应该叫你归回你的父，你的上帝。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天的父，感谢你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到底如何爱我们。求你叫我们不要成了只会喊上帝爱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的人，却从来不明白你如何爱我们、如何拯救我们。毕竟你的爱是如此的具体，你的情感是如此的确切。若我们不明白、不领受，其实就证实我们并没有蒙爱。而被爱的人岂能不寻求那爱他的心？为了你爱子我们主的缘故，我祷告，阿门。